停止再发表好战言论。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两国领袖重申各国希望冲突双方立即停火的意愿。阿塞拜疆同阿美尼亚自过去的星期日开始在纳卡地区交火，至今导致超过100人死亡。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以及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周初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呢係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仍然都系车多繁忙。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马加烈医院一段呢係挤塞，咁另外呢呈祥道去观塘近明爱医院一段亦都系车多。龙翔道去荃湾近观景台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天马苑。在新界区方面，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近隧道出口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去近康湖居。跟住提返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喺西营盘嘅梅芳街因为有工程，所有车辆啦都系禁止由德辅道西左进入去梅芳街。咁就受到工程影响，现时啦所有车辆禁止由德辅道西左进入去梅芳街。咁另外啦，较早前受到爆水管影响封咗嘅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丽阁村嘅行车线咧已经系开返㗎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今个礼拜咧，忽然之间想起同大家讲最后一刻嘅歌曲，嗱，纯粹咧就系因为呢一首 My Way 嘅作品咧，俾过灵感过我。歌曲嘅第一句 ，And now the time is near。听上嚟颇为伤感，不过 My Way 去到尾其实是一首开心的歌。美国著名的娱乐界大佬 Frank Sinatra， 他不单止又唱歌又拍戏，更加堪称是美国上一代的代表人物，很多老美国都视他为偶像，而他的歌声更加被誉为是美国男性的声音代表。由50年代开始 Frank Sinatra 就走红，也是我们口中的所谓吃得开的人士，照顾了身边很多很多的人，不过压力亦都系越嚟越大。60年代尾 ，Frank 觉得佢需要退隐全林，佢亦都将呢个消息咧就系话俾佢嘅好朋友 Paul Anka 知道。嗱，讲翻阿 Paul 啦，由于佢非常之喜欢一首法国嘅老歌，佢仲响佢经济充裕嘅时候咧系买断咗呢首歌，灵感一到，佢就将呢首从来未曾用过嘅作品咧填写上英文歌词，其中有一句咧我会哑忍，但系我亦都会闹爆 ，I ate it up。And spit it out 就是 Frank 的口头禅。当首歌去到 Frank Sinatra 的手里面，他觉得是一首不可多得的退出娱乐生涯的作品。一唱没想到红遍全世界，由六岁到六十都喜欢，还有是铁汉谢幕的最佳心声。这个突然期来的优势令到法兰仙纳杜拉是取消了他这个退出歌坛的念头。更加冇谂到 ，My Way 变成咗一首励志歌曲。 Yes, 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 bit off more than I could chew, but through it all, when there was doubt, 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 想 fetch 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

逐尘云散，火花，这不安都是复制人类额头上诞生。 开始两个钟的 show 同音乐，揾嚟有徐天佑的新歌，今日叫做《机械轮回》。好多时我哋都话我哋是社会的齿轮的一部分。呢首歌就是一个机械人的角度去讲俾你听，唔好忘记咗你是人呢一个嘅身份。延续都是那种机械的感觉，另一个机械人的故事。 无时无常，一拍无声无长，无人开了灯，然后想得很远，明明谁曾陪谁熄了灯，天空分裂，一生基因分裂，问问我送我呼吸，问问我教我呼吸得爱，几多生几多发生，活着活着共命生，跟他栖身封地上，我跟他安心安远，想得很远，想得很远，抱抱我怕我会消失。 一个哲学的问题，人和机械之间有什么分别呢？找来谢安琪旧的作品，人拥有的就是回忆，这件事是机械人没有的。谢安琪的作品773312。 昔日留低一直和谐的气氛化成微尘，逐渐流逝，不想去带住遗憾，先要将它好好捉紧，放在心的底蕴永不磨灭，好似木纹。 这半分钟给我，用我感官换你心境。这半分钟给我，望见你刚刚望见的风景，在屏幕里选摸，始终会忘掉那小径，你我还有失应的保证。拍下甜蜜的，拍下然后等无法掉，拍下甜蜜的，拍下故事碎片仍旧飘渺，拍下难过。 铁头傻先知，我不需要你尽铁的心意，拍下糖不得，别下傻先知，不需要为我宣告天意，拍下淡瓜车，别下傻先知，我不需要你说什么一辈子，只需要情愿一面，然后下一幅下一幅被故事忘掉，下一张下一张被故事忘掉，然后下一天下一天被故事忘掉，然后下一位下一位被岁月忘掉。 以半分钟哭过，这半分钟便有哭声，以半分钟想过，在这半分钟便有你倩影，在时间里揣摩，始终会磨灭那小径，你我还有不舍的感性，记住甜蜜的某段甜蜜生活故事，记住甜蜜的这段故事，会否留住心跳，告别南瓜车，告别傻先知，也许这世界没什么天意， 告别糖不甩，告别傻先知，先可以在记忆里相见， 记住南瓜车，记住傻先知，也许这世界没什么一辈子，只需要留住一面， 某些经过开始淡忘，原来没几多记忆，几多往昔可以上锁， 而没有经过怎么感觉，其实是时间因你一生 你昔日一直踌躇嘅被逼住淡忘，幸运流水摄嘅记忆喺脑海渐渐泛黄，所以趁今日仲有能力试去争取一次，保留拥有嘅好过变成历史当份不知。 然后下一天，下一天被故事忘掉， 还是越消失，越消失，越渴望我可以。 然后下一位，下一位被岁月忘掉。 有记忆嘅时候，你就有个挣扎，就系几时去到忘记，有啲咩你要记住咧？刚听呢首作品就系提醒你，有啲重要嘅事情，有啲重要嘅价值，千祈不能够忘记。 梦梦围城的颠簸，层层燎原的星火，重现原来消失的感动。 听过有 Sensor A Cappella。 地球重回消散吗？发现想找到你我。 featuring 嘅有 Genius F The Future。 一片杨紫荆的花瓣，最上紧一个族群被化淡，一只又一只被打破的鸡蛋，一次又一次人性的灾难，再前行有素未谋面的手足，四面八方攀上这一座山峰，修补裂缝令敌人一切成空，带住我们的预言，像住机继续前冲，尝试过努力去改变整个人生，但我天要望等一等，我都望是一个罪人，当你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人敢品，嗱嗱嗱好好反省，做神做人就是咁残忍，第二生失意再复得一只因我而麻克服不食粒药过抑郁，就算呢个迷失森林差不多，想放弃呢条路唔属于我，解开束缚渐渐升觉，寻求更快乐的光。 梦梦围城的颠簸，层层燎原的星火，重现原来消失的感动。 时代力量究竟会不会成功，团结一生不要忘记初衷，无论经历多少几个秋冬，终有一天能够走出这个迷宫，烟飘花火于城中，枯叶散落远随风。 有边个唔想做个小小废青，被逼挺身不息与绿魔交织，步步进击过激，全民反击发声，四都朝飞，与你感到不适，此人说梦说到几时啊，根本冇可能会回到从前，痴心妄想放开我想，我想你同我一起打一场硬仗。 之前听我的作品叫做限时动态，

与死，也是香港地，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一句共你，由自己生与死，也在香港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民阵原定今日举行游行，被警方反对，在游行原定出发点铜锣湾东角道，中午开始有大批警员和记者在场，警员不时呼吁不要聚集，又曾经举蓝旗警告。下午两点几，在铜锣湾纪利佐治街和博德新街交界，警方多次举蓝旗警告，并一度进入名店方商场，再在商场外一段街道拉起橙带封锁线，要求聚集在街上的记者和市民离开。在纪利佐治街一带，有被截查的市民和警员口角，亦都有围观者情绪激动指责警员，有在场人士叫口号。同一时间，有人在希慎广场附近叫口号，一批手持蓝旗的警员行出轩尼斯道，去到希慎广场和时代广场一带戒备。有网民发起国庆和中秋节上街，是警方修订警察通例的传媒代表定义之后首个大型公众活动。记协安排三名身穿贴上观察员标签、荧光绿色背心的义务观察员到港岛区公众活动现场作记录。义务观察员之一的浸大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说，今日主要义务为记协观察现场情况，期间会录影以及做文字记录。主要观察实施新规定之后，传媒采访会不会遇到任何问题，亦都会留意浸大新闻系学生的采访和安全。吕炳权说，要留待警察拉起封锁线时候才能够测试新政策的影响，包括如何对待认可和非认可记者，并会留意警方早前说会在封锁线外容许非指定记者的采访空间是否存在。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公布，12名港人分别因为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和非法偷渡入境内地被批准逮捕，最少一人申请取保候审被拒。家属发表声明，对检察院的决定感到震惊和忧心，担心家人受到不人道对待，以严刑强迫认罪，甚至被秘密审讯。重新坚拒官派律师，要求容许家属以及受委托的律师探视。行政会议成员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说，以他的了解，家属现阶段不可能探望。美国总统大选筹办电视辩论的委员会说，会修订余下两场辩论的举行形式，令到辩论可以更有序进行。报道说，主要考虑方案是熄麦，当两个候选人互相打断对方或打断主持人发言时候，就会熄他们麦。报道又说，委员会将会在两日之内就余下两场分别在今个月15号和22号举行的辩论提出新规则和指引。委员会在声明说，经过首场辩论，很明显有需要在举行形式中额外增加措施，令余下两场辩论可以更有秩序。委员会将仔细考虑可能会作出的改变，尽快公布。委员会赞扬担任第一场辩论的主持人华莱士，认为对方展现出专业技巧。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以及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以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周初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而家系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咧系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马嘉烈医院咧系慢车，咁另外咧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繁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车龙排到狮隧口。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九龙城汇旋处。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汇景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丽港城。在新界区方面，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近隧道出口一段仍然都是慢车。荃湾大河道去荃湾路方向近荃新天地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绿洋新村。另外在沙咀道去大涌道近大河道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宝石大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跟住提返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喺东涌嘅文东路呢，因为有渠务工程，文东路同埋怡东路交界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受阻，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因为有渠务工程，文东路同怡东路交界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㗎，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系判监。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你种出我跟天对合，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我未怕黑，框框地狱流浪人。 好啊，呢段日子最深的感受呢，就是明天同意外呢两样嘢，你永远唔知边样会先来嘅。所以除了提醒自己珍惜所拥有的，还希望藉着今次的歌曲记住艰难的时候更加需要互相拥抱。 陨石擦身仍月份，我若要死带着这一吻。 作曲徐继宗，填词陈永谦，编曲周石翰、王兆铭，监制周石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周柏豪《劫后余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电话旁边咧有呢位朋友叫做 Delta T 啊 ，Hi 你好啊 ，Hi 你好，我系 Delta T。 哇，你我话俾你大家听咧，其实头先喺电麦后咧，佢把声系冇咁精神噶，而家系突然间精神起上嚟啊！喂，我想话啦，先要恭喜你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上次邀请你上嚟介绍你哋嘅歌咧，就系、是、你啦、宝琪啦同埋 JNY 咧，你哋嗰首嘅 Can't Stop 啦。咁我记得嗰次你哋都话，哇，如果我哋有10万个 view 咧，就可以将呢首歌就摆上喺啲串流平台嗰度啦，咁样。咁要恭喜你哋，因为已经系达咗标啦，咁样。感觉如何咧？你自己？ 哇，超级开心啦！因为呢首系我即系。我个 YouTube channel 啊，第一次有首歌系有10万标，系啊，系啊， 所以上次阿宝琪话你落嗰啲广告落得抵啦，系咪应该 都落得抵嘅，系都今次都出咗啲力去落嘅广告系， 但系都的而且确就系、是、广告系一件事啦，但系真系你知道系有好多人中意呢首歌，先至会去揿嚟睇个 music video 噶嘛， 系啊系啊、嗯，都有好多朋友都有问，喂几时上平台啊？咁我哋就话好啦。够10万个 view， 咁我哋就上平台啦。咁而家终于够啦，咁我哋喺努力当中噶啦， 系好 快就会上噶啦。 系咁，所以就大家可以各留意一下佢哋自己嘅 IG 啊，嗰啲睇下知道Can't Stop 呢首歌咧，就会几时可以放上唔同嘅一啲 streaming platform 上面啦，咁样。咁但系咧嗱，因为上次之后咧，其实你自己都我见你嘅 IG 咧，你九月都真系几忙碌嘅，因为其实你有好多首歌喺九月入边咧就系、是、推出咗噶啦。咁今日就揾你介绍两首，咁其中一首咧就系、是、你同阿宝琪一齐合作嘅，叫做写首歌给你听。 嗯，其实咧我哋即系。因为上次 Can't Stop 咧，我哋嗰个题材啦，系、嗯、主要系讲呢个，都系追女仔啦，中意个女仔啦。咁其实追女仔咧，我哋喺度即系后尾，即系写完玩完呢首歌之后，我哋再倾下追女仔。咁、嗯、其实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咪成日话唔知弹吉他或者玩音乐咪会可以追女仔嘅。系啊，即系可以追到女仔啦，系啦。 咁你嗰阵时真系有学吉他同埋学琴咁样嘅？ 我嗰时都冇嘅，系咁系啦。咁我哋谂翻起咧，即系隔咗咁多年之后，即系谂翻去读书嗰时，去到而家，其实玩音乐真系追唔到女仔嘅。咁所以我哋就决定好，咁不如我哋就整一首 Can't Stop 嘅后作，咁咧就写就叫写首歌给你听，就系、是、讲我哋用音乐嚟追女仔嘅。 嗯 ，OK。 咁但系系啦，但系首歌最后就系讲我哋啊，原来玩音乐系即系谂住追女仔，其实只系自作多情嘅啫。 哦 ，OK。喂，但系我想知道咧，咁你有冇真系试过系为咗一个对象啦，又或者系其他唔同、嗯、可能系身边嘅人咁样咧，即系写一首歌系专登 dedicate to 某一个人咁样嘅？ 哦，都有。都有噶，系啊，都有试过，有噶，系咯， 嗯，咁跟住， 跟住，当然都系嗱，咁有试过，即系可能送，即系当一份礼物咁，都系真系送俾女仔咁样啦，咁通常得到个反应都系好感动啦， 系， 跟住下一句就我份礼物咧。 所以只能够是陪衬嘅啫，咁样 系啦系啦，因为呢啲唔系一啲实体嘅嘢咧，就难啲啦。 哦 ，OK， 咁所以你哋两个就系、是、即系讲开就喂唔系、哦，真系其实真系做歌去到追一个人系好难搞噶、哦，咁样就可以做呢首歌啦。咁所以嗰阵时系同步系一齐喺度 jam 个曲啦，同埋词咁样一齐做咁样嘅。 系啊系啊，因为同埋咧，宝琪咧成日耐唔耐咧就会上嚟我屋企噶啦，跟住就话，哎，我想做歌啊，咁就上嚟噶啦，所以搞到我成日都冇时间做自己歌啊，咁样就俾咗佢。咁佢哋有一日咁样上嚟，咁就话，哎，咁不如即系我哋倾倾下，咁就不如做一个咁样嘅题材，就做一首轻松啲嘅作品啦，咁等大家听得开心。 系咁，但系你觉得 so far 同佢系jam 歌嘅过程咧，如何咧？即系同佢之间嘅火花其实？ 哦，之间我觉得可以即系倾倾下咧，成日我哋就会谂到一啲 idea 出嚟、嗯，所以我觉得系好好嘅。同埋咧，佢因为咧佢咧个人咧好鬼扯嘅，所以咧就逼到我咧都会做得。比平時嘅自己快。 O、okay, K， 平時你一般做你自己歌大概花幾多時間到先？ 我平時可能即係如果淨係計嗰個編曲啦，咁、 嗯、 我可能都會花可能3日左右咁樣啦。 係。 咁但係咧，佢每次一過嚟咧，我就要一個下晝做曬啊！ 哇 ，O K， 係，所以佢其實每次都挑戰緊我極限都好好嘅，其實。 咁唔怪之你九月起碼喺九月中之前已經有3首歌係擺咗上你自己嘅 platform 咁樣啦， 係啊， 而其中一首就係寫首歌給你聽啦，咁樣。係 啦、啊， 係 啦、啊。 有听见我的心，写首歌给你听，有没有察觉我牵挂？这首歌给你听，可不可以闭上眼睛？这首歌给你听，可不可以对我感应 ？Oh yeah， 开 WiFi， 上 YouTube， 听听我个 playlist， 听下我首新歌 ，feel 下我嘅当初。 想你试下对我着魔，想想想你听一听，想想想听见你的心声，送你一颗水晶，与你飞往火星。Do you feel my love? Hey girl， 想你刻骨铭记。有没有听见我的心？写首歌给你听，有没有察觉我牵挂？这首歌给你听，可不可以闭上眼睛？这首歌给你听，可不可以对我感应？问你有发空，听到耳朵痛，啲对话真阴功，睇到觉得冻，方法有冇用？觉得重，俾你几多分钟，他也听不到。Morning 打俾靓女 calling calling， 新歌推出要听高声高声，新手袋好过 can't stop 啲音色，咪再咁得戚。Yeah， 乜嘢心声，乜嘢火星，最尾都会 say no。Yeah， 乜嘢水晶，乜嘢 bling bling， 咁样先至 KO。Yeah， 自作多情，自作多情， 你自作多情， yeah， 你自作多情。没有心情，没有心情，翻开啲打机啦，你个情圣。 嗱，頭先我哋就講咗啦 ，Delta T 咧同阿寶琪嗰首喺九月嘅其中一首歌啦，即係我未見過有主流嘅歌手係一句有咁多首歌嘅，係啦。咁然之後咧，我講第二首咯，第二首咧係你自己 solo 嘅作品嚟嘅，叫做 VR Part Two。我記得係 Part One 嘅時候，因為睇翻你嘅 YouTube 應該係兩年前嘅作品嚟㗎啦，係嘛？ 係啊，係啊。 嗯，咁點解會隔咗兩年之後可以延續翻嗰個故事嘅咧？其實， 其實本身VR 嘅 Part One 咧係喺我以前组乐团，即系清晨乐团嘅，系啦嘅时间，写嘅最后一只 single 嚟嘅，系啦。咁其实 VR 呢首歌一直以嚟都系我自己最中意嘅一首歌嚟， 嗯， 即系写完出嚟，系啦，即系去到今年啦，咁就即系都再听翻呢一首歌，其实自己都依然都仲系好中意啦。咁就喺度谂，我一直都好中意写一啲幻想风格嘅歌，咁而 VR 呢个题材，我觉得未够厚， 嗯， 系啊，咁我就想嚟多次啦，系啦，咁系啦，但系因为而家即系由乐队变咗做 solo 咧，咁我个歌路上其实都有少少改变，咁就由主要比较 EDM 嘅音乐多啲啦，到而家就 hip hop 多啲啦，咁我就所以就做一首系 emo rap 嘅作品啦，咁做就用翻 VR 呢个题材。 当初 part one 嘅时候嗰个故事大概系点样样噶？ part one 嘅时候其实咧，我本身想写一个绝望嘅题材嘅，即系连埋个 MV 内容就系其实系讲一个俾人欺凌嘅人啦，咁样就因为喺现实上好唔开心，就利用 VR 嚟麻醉自己，最后就分唔清楚究竟乜嘢系现实，乜嘢系假虚幻嘅咁样。 心凝隔我，陷落被世的躯壳，重要吗？谁快乐？活着渐变得沮丧，习惯躲藏角落，堕落没法仰望。谁料到世俗变失常，还得到好衣裳，逃避到要愉快一场，神力纷飞对象，当只有已活着意识挥发落魄真相，相信已逐渐暂时印象那份软弱。 咁去到而家啦，咁 VR 嘅 part 2咧，咁就有少少唔同，嗰、那个角度虽然就係、是、会係寫一个失恋嘅角度啦，咁但係佢个角度就係会最尾就唔係话分唔分得清佢究竟係现实虚幻、反而佢係会明知道呢样嘢係假嘅，但係我都用嚟呃下自己啦咁样。 喂，但係我想返返去 part 1，因为我想知点解你会有一个嗰阵时会諗起啊欺凌呢一个 topic 会成为到你嘅作品嘅主题嘅。 其实欺凌我觉得本身其实只係一个点缀，因为我觉得一个年青人啦，可能即系十几岁，通常会更加比较多愁善感。咁我哋谂嘅时候就会话，我哋比较容易遇到一啲唔开心嘅事。咁我哋究竟会用乜嘢去逃避呢？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哋谂下，究竟逃避呢样嘢系好定唔好呢？即系因为逃避其实，虽然好似一个贬义嘅词咁，但系其实佢都有佢嗰个优点存在嘅，一样系。咁其实某程度上，即系一定程度上嘅逃避可能系好事嘅，但系当你逃避到分唔到现实同虚假嘅时候，咁就可能系一个问题啦。 哦 ，OK， 咁但系两年之后啦，你做 VR 嘅 part 2啦，咁嗰个故事头先你都提到，去到最后就系话佢系主动地想呃下自己，沉醉明知系假噶啦，我都氹下自己啦咁样。呢、這个会唔会系你隔咗两年之后对呢一个系呃自己啊，或者系要逃避一下，有个新嘅一个睇法咁样咧？ 我谂可能系会只系用一个唔同嘅角度去睇咯，系、啦，因为上一次嗰个我写个方法系偏向比较抽离多少少，今次就好第一身去写嘅，系咁就始终有时我哋喺外边人望落去，会系觉得逃避好似唔系咁好，但系有时我哋摆翻落去自己嗰度，其实我哋一样都系唔系咁易控制到自己个情感啊，或者自己嗰个决定咁样，即系始终你。如果一个人唔系真系自己亲身感受到咧，我觉得系唔会能够最理解嗰个谂法，所以今次就即系 VR Part 2咧就会用比较多自己嘅谂法去写啦，所以就对逃避这个行为啊会比较宽松， 同埋即系唔使太过 judge 人哋咯，我觉得嗰种嘅感觉就系听完之后 系啦系啦。失去那个梦中的你，足感都抛弃了，我梦已别离。真的我一早已死，摧毁了不衰记忆，苍白而消失痛悲。Virtual reality 区分我梦到死，一生都只会看见梦中的你。空虚的心已碎，只可偷偷抹去眼泪，伤口不懂退去。Don't wanna let you go, don't wanna let you go, kiss me before you go.就是过去爱我别要 run and run away 梦里永远没法分得开我地爱上平行时空寻找回忆如果修改结尾无疑先经终于找到你为何先经先可拥抱你这就是缺陷美 That's all my memories 翻开往日的忆记 Feels like reality 翻翻往日的记忆想找翻失去那个梦中的你足感都抛弃了我梦已别离真的我一早已死摧毁了不衰记起创怀而消失痛悲 Virtual reality 区分我梦都死一生都只会看见梦中的你所有门路也自由你的身影挥之不去为何时间仍然无法由从前抽身解脱还要失速多少午夜这里稀释了动觉使我沉沦中惊切想几多都冇意义，得翻啲虚构故事，讲好咗不再见面。得翻啲假嘅故事，几多伤心嘅往事都开始消失喺镜里。冇错。 啦，咁而家喺九月中之前咧，阿 Delta T 就已经有三首歌啦，咁样。咁我就想问一下咧，咁喺嚟紧因为九月中啫，即系仲有成三个几月啦，咁样。咁嚟紧系咪继续密密地去到即系制作紧你嘅新歌，同埋有好多唔同嘅新嘅合作单位都一齐擦紧火花咁样咧？ 冇错冇错，嚟紧个目标系希望今年最少都会出多一只 solo 嘅 single 先啦。 系 OK， 如果好彩嘅，有机会两只。 哦 ，OK， 会唔会朝住一个系 album 嘅 concept 咁样去到做紧呢件事噶？其实 会啊，呢个系我由一开始决定做音乐出嚟嘅目标嚟嘅，所以而家都系努力当中，系希望下年可以出到啦。 OK， 好啊，咁啊继续储下你嘅歌啦，咁啊即系你嘅 solo 嘅作品啦，同埋 at the same time 就系期待喺唔同嘅嗰个串流平台上面就听到你哋嗰首嘅 Can't Stop 啦，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嚟嘅。咁样系啦，留意 Delta T 啊，有佢好多首嘅新嘅歌噶啦，咁啊你自己去 follow 佢嗰个 Instagram 啊、YouTube channel 啦，你就可以睇到晒嗰啲 music video 啊，所有嘢噶啦。喂，今日多谢晒你，姐姐。 好多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 每次见你搭上八半巴士，早啲起身见得到你。过去每个撑住遮的雨天，想被逼一起睇出戏，沉醉这天一个人，想起一个人，曾幻想转一转身放低。沉醉你的一个人，喜欢得太深，想要最快得到你好感。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人哋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心碎。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Oh baby, I touch you tonight. Oh baby, I feel you tonight. Oh baby, I hurt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Hey. Baby, 今晚最亮睇星星，连接翻屋企食蜜糖星星。中意你只眼够仔嘅 bling bling， 想要你都系只系可以飞飞。每日翻屋企准时一定，幻想可以同你出街 drink drink。你系我心入边嘅一颗恒星，同你相识绝对系神迹。You, my girl， 人哋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心碎。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以后都不再打机，我 OK。想念你的夜，想要我嚟 IG。想念你的夜，你都 search 你 ID。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ve me a number, girl.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以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周初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爸爸，学校话咧想我哋同阿女亲子合作整本绘本噃，点整好咧？ 不如我哋上香港电台网站 Web Plus 绘本真有缘啦，里面介绍绘本系点样诞生，可能俾到灵感我哋。 好啊，我仲可以负责写故仔，图咧就由你同阿女画啦。 啊，我净系识画火柴人啫，不如睇咗绘本真有缘先决定啦。 香港电台 Web Plus 绘本真有缘， 一齐保存童真。 他因为占领中环运动而入狱十一个月， 在铁窗之中，他阅读、他书写，记下呢326日的经历和思绪，反思香港抗争运动。 他说，书写令我保持心境清明，亦让我感到生命力在流动。 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二台，由郑正行、周家俊主持的《开卷乐》。 中大前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文会分享他的《陈建文狱中书简》。 做到要为儿多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 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5:00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又嚟到4:00之后嘅骚动音乐啦， 系。 你可唔可以唔好4:00翻嚟之后把声硬系令我觉得你有啲怪怪地咁样？ 系啊，食完 lunch 之后，个人开始会有一啲即系嗰啲 sugar rush， 喂，好 high 啊，系咪？ 好 high 啊！ 咁其实今日首歌唔 high 噶， 呢首歌唔 high 啊。 今日首歌唔系好 high 噶咋，但系我觉得好听咯。 OK， 好听会唔会令你 high 啊？ 睇下有睇边种 high 咯，我有好多种层次。 好啦，俾翻我讲咯，即刻唔想听你讲嘢。 一欣听到首歌，听到我喘气。 好嗨啊！咁我介绍两个单位，都我哋之前有讲过咧，都真系好有才华嘅两个单位嚟嘅。 系， 首先女仔9M88啦。 OK， 哎，我真系几开心噶，因为咧，即系我会有啲听众啦，或者身边嘅朋友都话咧，因为你系咁播啦，我真系识咗佢啊，9M88咁样。咁呢个都系我即系一路以嚟喺做国语歌嘅时候，系希望达到嘅一啲效果嚟嘅。即系老老实实，张惠妹啊、田馥甄啊呢啲单位，即系我唔使我播，你都会识啦。即系可能唔系好熟佢啲歌，但系你都知佢咩事啦，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华语乐坛好令我觉得好精彩嗰样嘢，即系好多新嘅单位，好值得大家留意到。例如9M88，我觉得系当之无愧一个啦。咁好多人都见到佢嘅才华噶啦，唔单止我啊。咁另外咧， 仲有你嘅听众。 另外一个单位咧就系 Yellow 黄轩，系啦，咁佢哋两个咧合作咗一首新嘅情歌，叫做《怪天气》。咁其实黄轩咧一路以嚟，大家可能对于佢音乐啊，自己写俾自己嗰啲歌嘅感觉咧，系一种狂啊，系一种燥喺嗰度嘅。因为其实可能个音乐个类型啊，本身除咗超之外，都好有自己嘅态度啦。咁两只专辑，一只叫《都市病》，一个叫《马戏团》。其实都系讲紧呢个光怪陆离嘅世界噶嘛。咁大家都睇得到嗰种态度、嗰种状态点乜嘢啦。咁不过吸拍埋去女仔隔篱讲爱情咧。就要收敛少少啦。咁呢一首歌咧，其实嗰个合作嘅原机咧，都系因为帮黄轩啊，佢帮9M88做佢嘅专辑。 OK， 即系9M88之前嗰只专辑入面咧，有一首歌叫《九头身日内》。 哦， 咁好多人都好中意嗰首歌，我都真系超级中意嗰首歌。咁黄轩帮佢做嘅时候，就听到嗰把声同埋个音乐底咧，就觉得哎呀！根本就应该系呢个女仔嚟帮我唱呢一首歌，于是乎咧就促成咗呢一次嘅合作。黄轩就俾咗呢首歌嘅 demo 俾9M88，咁样哇，听到好听到喊啊，咁样，咁就合作咗啦。 哦， 系，咁佢两个应该冇咁浮夸啦。 系咯，后天都哭哦， 后天都哭哦， 后天都哭哦，我真哭咯，我听到哭了。 哇，但系我其实我中意听你讲国语咧，真 系 好香港人讲国语。 系啊，梗系啦，我真系香港人讲国语啊嘛。 好废话呢一句， 系咯。 咁之前咧，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我话黄轩咧，无论系做歌俾歌手、其他歌手啦，定系佢自己咧，佢都好偶像剧，用一啲你未必听得明嘅语言去解释佢啲歌噶。 嗯。 而佢帮《怪天气》呢一首歌嘅注解系嚟自佢睇王家卫嗰出《2046》当中有一句。 嗯 其实呢一句讲出嚟咧，如果有人可以帮我解释到咧，我系多谢你嘅，因为我真系唔明佢每一字每一个字我都识，但系摆埋一齐我唔明佢讲乜嘢。 咁得意， 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嗯，有啲咩明啊？ 有啲咩可以明啊？点解我的记忆系潮湿嘅？我呢排住将军澳，我个厅几潮湿，我知啫。 潮湿啊， 嗯， 即系有种奄奄念念咁样嘅感觉咯。 但系点解你嘅 痴痴缠缠咁样样咯？即系咧，即系好似啲纸啦。咁如果你搭喺埲墙上面湿湿地啦，即系你 可唔可唔好攞啲 A B C 看出嚟墙系乜嘢啊？ 搣都搣 啊墙， 搣都搣唔走啊！即系你唔能够撇脱咯，永远有种藕断丝连嗰种连结喺中间。但系令到你有种 走系咩？ 有令到少少唔舒服咁样嘅感觉。 少少啊，少少，少少系咩嚟？ 听完我讲，系咪更加唔明咧？ 唔系啊，听完你讲，系好想兜巴车去自己度。点解要问啲咁嘅问题问你啊？咁样，但系你嗰个语气系啱嘅，就系、是、你记忆当中嘅所有记忆都系潮湿嘅，咁样 潮湿 潮湿嘅咁样， 潮潮湿 嗰种立啊。 系， 但系其实呢首歌唔系令你听完会觉得立噶， 系， 因为佢形容呢首歌几时最啱听咧，我觉得得意嘅。 嗯， 呢一首歌系当你经历多云，间唔中有雨。嗯嘅夏日午后所听嘅歌，其实呢个好系台北嘅天气嚟嘅。 系， 我仲记得我嗰时喺台北停留咗十日。 系， 佢有八日 都系咁， 零下昼两三点都同我落雨落到啡啡声。 系， 之后我一日嘅好心情就冇晒啦，因为佢下昼成个下昼地下都系湿噶嘛， 所以啲热气又蒸翻上嚟。 系啊，都系跣脚噶嘛。 系啊，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嗯，佢咁样讲，即系想话俾人听，你成个。成个夏天嘅下昼都可以听过呢一首歌啦，所以啱啦，就喺呢个都系湿滴滴状态底下嘅香港啦，都希望啱听啦吓。 系， 咁黄轩同九 M 八八合作嘅呢一首新歌，歌曲名称叫做《怪天气》。 用着六点泡一样的咖啡，即使早有预谋，在适应多雨的气候，挤同一班车厢，灵魂却空荡，慢慢调整姿态，故作自然却无力取暖，心里塞满所有不合时宜的月光，只是比方，古人说的浪漫是个心上下了站，雨滴同样滴在你肩膀，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那些是非对错留下的痕迹，满街都是未干的记忆，爱情不过是一场无病呻吟，毫无预警下了又停，怪这场雨不如先怪自己。说不完的是非，等车的人争先恐后，无缘落单在这街头，左顾右盼却找不到方向，慢慢我透过车窗遥望一片浮云的模样，不想随着霓虹闪烁起舞，总是怕好景不长，我仿佛练习一个人的优雅步伐下一站，或许有阵风会为我歌唱，怪就怪天气，像个孩子不讲道理，不服气的 吹散了落一地乱的头发，不想去整理爱情，为何总来不及放弃，如果可以云淡风轻，为这阵风不如先怪自己， 不告状里的独白，不明事理的期待，不能保存遗憾， 在离站的后半拍徒留多余的感慨，却走得好慢，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那些是非对错留下的痕迹，满街都是未干的记忆，爱情不过是一场无边生命，毫无预警下了又停，怪这场雨突如现，怪自己， 好听啊，我觉得好好听啊， 好好听，好好听啊， 好好听啊，我觉得。 咁诶，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即系感唔感受到啦。其实系男女之间有种暧昧喺嗰度噶，但系两方面都啊唔 系 好想讲明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就即系 一种潮湿嘅感觉。 系啦，想啦，系啦。咁然之后仲要系之间嗰个互动咧，就系讲下天气咯。嗯，排天气真系唔好啊，系咯，天气好衰噶个天气，即系实追到另一半啦，真系。唉、哎，边个男仔喺我面前系咁讲个天气唔好啊？跟住就话你小心俾雷劈。我真的不知道怎样这些为之暧昧纠缠的感觉啦。不过唉，算了，黄轩说是就是啦。 是 因为曲词编监都是黄轩自己做，有作词都有九 M 八八参与的这样啦。这首新歌的名称叫怪天气啊。 是因为刚才阿琼你真的说呢，就是说首歌是inspired by 王 家卫。 王家卫2046一句台词。 台词啦，回忆总是潮湿 的。 咁我即刻就 flashback， 咦係喎，其實前排呢香港有一個獨立嘅唱作人呢，咁呢佢叫楊志遠啦，咁我哋都有訪問佢嘅，咁關於佢嗰首嘅係新嘅作品啦，其實佢嚟緊都會有更加多嘅新歌，不過之前就係、是停咗一段長時間未有新歌咁解嘅啫。嗰首歌叫做《我只能是一首歌》，咁因為呢其實佢就好相信一樣嘢呢，就係、是、佢做歌啦，咁我希望可能係唔係淨聽咁簡單嘅、即係可能文案上面文字點配合啦，话嗰、那个 MV 啊，影像上面如何配合啦？咁、佢都好希望可以系一个立体嘅呈现嘅。咁我就嗰阵时揿入去睇佢个 music video 啦。咁然之后我就记得啊，有句引号，即系 quotation， 就系、是、回忆总是潮湿的。啱啱你一同我讲，就即刻醒起呢一首歌啦。咁我嗰时睇佢就回忆点样潮湿啦，即系同一句疑问。 明白。所以其实大家。有陣時候我會覺得啲文案寫啲似是而非嘅嘢咧，好煩啊！你個文案就係幫我理解呢首歌啦，點知睇個文案未？係 一種詩意咁樣。係 啦， 咁咧，但係咧，佢因為有 elaborate 嘅，咁咧佢就話後面總有些事會被你閒置一角，存在於一個受潮而且陰暗的抽屉內，會唔會多少明白？即係佢種潮濕就唔係就係天氣啦， 我明啊， 而係一個係黑暗嘅角落，櫃 桶 底。是啦，笼底发毛嗰一种嘅感觉咁样。 之后呢你啲嘢唔想要嘅嘢呢就摆咗个喺个发毛嘅柜桶底。 是啦。 攞出嚟嘅时候呢哇哇污糟邋遢。 是啦，佢之后真係嗰句就係咁讲啦。往往在某个时间点你总会被设计好般亮起灯，一探抽屉里头的世界。咁就可以睇下呢一个收埋咗好耐嘅一种嘅回忆。是潮湿的回忆。 我还好啦。因为我有家政服务会帮我清洁啲发毛柜桶。 是啦，咁但你就见到几有趣，就是因为是你冇諗过可能有咁多可能音乐嘅作品，佢哋可能都系有同一个嘅 inspiration。即系头先讲同一套嘅电影，同样都系王家卫同一句嘅对白。但你可能展现出嚟呢其实系两个好唔同嘅故事咁样嘅。咁头先你听到就 系 一种男女之间嘅暧昧啦。但佢呢一种就系话冇㗎啦，我只能够系一首歌囉。即是我只能够一个陪伴的身份 去到喺你身边咯。 啊，好 sad 啊 ！That's sad 咁样样。咁而呢， 只能存在在我的耳窿里啊。 系啊， 唔系就系想讲咁咩？ 系啊。我想听有一首歌 系咁， 我想听一首句，我只能在你啲耳窿。 嗰首系咪咩？在我的 歌声里， 系啦，在我的耳窿里。嗰个系咪叫耳道啊？其实唔叫耳窿， 系耳窿系穿嗰啲耳窿。 在我的耳道里。 咁但系呢首歌咧，成个嘅起源都几有趣嘅，因为咧，如果你有听上次嘅访问，其实佢有介绍咗少少啦，就其实本来咧年几两年前咧，就系岑宁儿咧就有一首歌叫做《如果我是一首歌》， 系， 咁嗰阵时咧佢就话，哎，我就个歌词喺度啊，其实你哋睇下会唔会你哋 inspire 到你写，即系 based 呢个歌词，你写到一个 melody 系唱到呢个歌词噶啦，咁样，诸如此类，一个咁样嘅网上嘅小小 campaign 咁样，咁嗰时杨志远就话，哦，几好睇嗰个歌词，咁我就摆低咗一边，咁但系隔咗一段长嘅时间，连个 campaign 都过晒之后咧，佢就拎翻出嚟，咦？我谂到啲嘢， 系 就 based on 岑宁儿嘅国语歌嘅歌词啦， 系 写咗而家呢首歌嘅 melody 啦， 系 咁然之后佢就啊呢、這个 melody 真系几好、啊，不如我揾郑敏填一个广东嘅歌词落去啊， 哦，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听咗呢一个嘅 melody 咧，其实你再揾翻岑宁儿嗰一首嘅作品叫做《如果我是一首歌》咧，你 系 可以完全吸吸含唱翻晒歌词落去嘅， 明白。 咁我嗰次我听完呢个故事啦，我就同阿岑宁儿讲：喂，你知唔知香港有个音乐人 系有单咁 嗰阵时就系 based on 你呢一首歌，然之后有一个叫二次甚至乎系三次嘅创作咁。跟住佢听翻，哇，好得意啊，好有趣，冇谂过首歌嗰个生命可以咁样发展出嚟噶，咁样系啦。咁所以系一个几得意嘅创作嘅过程啦。但系然之后又有两种得意啦，一就系岑宁儿嗰种嘅同岑宁儿嗰首歌嘅缘分啦，另一个就系、是、啊又同王家卫嗰套电影嗰种嘅缘分，又有种嘅延伸咁样。几好听噶呢位嘅香港嘅唱作人系啦，佢嘅名字叫做杨志远系啦。今日就揾嚟佢呢一首嘅作品叫做《我只能是一首歌》。 来只因你，世间一切是与非，原来不记起。浮华加种种滋味，为何需记起？通通都转眼间已灰飞，只得你一直。都等于我的乐与悲，来生可否同样的重复我像我重复我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云镇原定发起的游行活动被警方反对，下午仍然有市民在铜锣湾一带聚集。下午大约三点几，一批市民在纪利佐治街和博德新街交界叫口号，警方多次举止其警告，说有关口号有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的意图，警告在场人士的行为可能触犯港区国安法，又举起蓝旗要求在场人士离开。警方在崇光百货外截查一名男子的时候，双方互相指骂，警方架起橙带封锁线将记者赶离现场，又用扩音器用中文广播说在场一个外籍人士怀疑混入记者当中，要求对方离开。20多名市民就在坚拿道天桥附近被防暴警察截查，警方拉起封锁线，逐一记低市民身份证之后，将他们放行，并警告他们切勿参与非法活动。防暴警察其后继续在坚拿道天桥附近一带截查经过的市民。天文台表示，今日中秋节晚上大致多云，以及有几阵微雨，月出时间为傍晚6:08，到午夜12:12，月上中天，到时月球位于正南方，仰角会是全晚最高，真正满月就要等到明日清晨的5:05。天文台预测明日追月夜以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周初天气稍凉。美国总统大选筹办电视辩论的委员会表示，会修订余下两场辩论的举行形式，令到辩论可以更有序进行。报道说主要考虑方案是熄麦，当两个候选人互相打断对方或打断主持人发言嗰阵，就会将佢哋嘅麦熄咗佢。报道又话，委员会将会喺两日之内就余下两场分别喺今个月15号同22号举行嘅辩论提出新规则同指引。委员会喺声明话，经过首场辩论，好明显有需要喺举行形式中额外增加措施，令余下两场辩论可以更有秩序。委员会将仔细考虑可能会作出的改变，尽快公布。委员会赞扬担任首场辩论主持人的华莱士，认为对方展现出专业技巧。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微雨，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周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讲港岛区嘅封路，咁因应道路状况，而家喺铜锣湾嘅京士顿街西行同埋嘉宁街都系暂时封闭噶。咁就因应道路状况，铜锣湾嘅京士顿街西行同埋嘉宁街系暂时封闭。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入口一带系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裕民坊，同埋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星河名居。

嚟于文敏嘅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白衣少年》，讲嘅就系当初最纯粹嘅自己，偏偏时间当中一路成长咧，会成就一个新嘅宇宙俾自己。你嘅宇宙又系点样嘅咧？ 双手扼住命运咽喉，过去那流言诅咒，释然像凶猛的野兽，把脆弱抛在身后，追求属于我的自由， 好好听，梗系于文敏作品，歌曲名称《白衣少年》。头先讲唔知你成就咗个点样嘅宇宙俾自己，之后嘅作品讲紧系两个宇宙，甚至乎系两个时空之间嘅碰撞，系有啲痛，不过唔紧要，因为我哋有爱啊嘛。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冒险那段探过，宇宙和 揀嚟係阿 Matt 林欣彤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稱叫做《池原碧》。同愛嘅人一定會再聚嘅，就算你哋相處喺唔同嘅時空、唔同嘅空間當中。我成日覺得正正係因為呢一份嘅相信啦，支撐我哋喺好疲累當中，依然有繼續行落去嘅動力。之後有林怡文新歌， 明明隔了天黑，為何就像隔世，才承認沒有你。但預算有一天再相聚。 最后一首作品，有嚟林怡文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再聚》。而家可以拥抱嘅时候，就要珍惜每一个拥抱。如果失去咗，都唔好太伤心。我哋会再见嘅。 无言了会有歌，无常活着有爱，无能力但有你。若就算情分。